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线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方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影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马雪岩，一名普通的在校大学生，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诵读给大家听。今年的春天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只有阳光、温暖、鸟鸣、欢畅的春天，在万物复苏的时节，我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既盼着他来，又想他来得迟一些。偶然在网上看到一首诗，就想分享给大家听。一场春雪过后，该来的总会来，换个心态，不经意之间或许就会柳暗花明。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春雪，作者寒川依旧。冷冷的三月在北国，那春的暖往往藏得很深，只要是花，哪怕雪花，你也要在我心里住下。有时候就是一个信念，老天眨一下眼，看到的不再是冬。冷和热的玄机，擦肩的灵感，化作绵绵细雨，别轻易离去。你苏醒不苏醒，反正春天一定会来。天火强劲，越来越接近。看山花烂漫，听春水唤唤。既然春天挽留你，这坚定的信念，谁敢说不是日子的甜？北国一样有春的暖，这春雪下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这一次聚会之后又过了几天， 阿尔培马斯夫就到香榭丽舍大道去拜访基督山伯爵。伯爵是个巨富，虽是暂时住所，也装饰得富丽堂皇，因为他的府邸从外表看宛如宫殿一般。阿尔培是来替邓格拉斯夫人再次表示谢意的。男爵夫人自己已写信向伯爵道谢了一次，信上的署名是邓格拉斯男爵夫人，母家姓名艾米·萨尔维尔。陪同阿尔培来访的是吕西安·迪布雷，他参加他朋友谈话的时候顺便恭维了伯爵几句。伯爵本人也好玩弄手段，当然不难看出对方的来意。他断定吕西安·迪布雷这次来访是出于双重好奇心，主要的一重还是来自安顿大马路。换句话说，邓格拉斯夫人看不透伯爵是怎么一个人，能把价值30,000法郎的马匹随便送人，看歌剧的时候带的希腊女奴隶身上的钻石就值100,000法郎。像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方式究竟怎样，是他急于想知道的。但是他又不能亲行拜访，亲眼看看伯爵的家庭经济情况和家中的陈设，所以派了他一贯信赖的耳目来观察一番，以便回去后向他忠实汇报。但基督山伯爵装得若无其事，仿佛一点没有怀疑到吕西安·迪布雷的来访与男爵夫人的好奇心之间有什么联系。那么说来，您和邓格拉斯男爵是一直有来往的了？基督山伯爵问阿尔培马瑟夫。是的，伯爵，我曾亲自告诉过您。那么那一方面的事没有一点点变化？这件事可以说完全定了，吕西安·迪布雷说。他大概认为当时该他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因此说完后他就戴上单眼镜，嘴里咬着金头手杖的顶端，在屋子里兜了一圈，仔细查看文章和图画。啊，基督山伯爵说，听您那么说了以后，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会办得这么快。 嗯，事情上了轨道就用不着我们费力了，我们早已把这类事情丢在脑后，他们却能自行解决。等到我们再加以注意的时候，就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都快到达预定的目标了。好，家父和邓格拉斯先生一同在西班牙服役，家父在军队里，邓格拉斯先生在军粮处。家父是因为革命破产的，邓格拉斯先生根本没有什么祖传产业，他们俩都是在那儿打下基础逐渐起家的。 啊，不错，基督山伯爵说，我记得有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曾向我提起过。说到这里，他咩斜着瞟了迪布雷一眼，看见他正在翻阅一本纪念册。那么欧契尼小姐长得漂亮吗？我记得她好像叫这个名字，是不是？ 很漂亮，或者说很美， 阿尔培回答说。不过像他那种类型的美我是没法欣赏的，我是个不识好歹的人。您讲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是他丈夫了。啊，阿尔培回答说，也转过头来看看迪布雷在干什么。真的，基督山伯爵说，他放低了声音，照我看来你好像对这件婚事并不十分热心。邓格拉斯小姐太有钱了，我高攀不上，阿尔培马瑟夫回答说，所以我有点害怕。 哦， 基督山伯爵说，这个理由举得真妙，难道你自己不算有钱？ 哈，家父的收入每年大约有50,000里弗尔，我结婚以后他大概可以给我10,000或12,000， 这个数目也不算大。 尤其是在巴黎。伯爵说，但并不是一切都靠钱，名誉和社会地位也是好东西。你的名誉很好，你的地位是人人羡慕的，而马斯夫伯爵又是一个军人，军官之子，和一个文官的家庭联姻，实在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不以利害关系来缔结婚姻，是一件最高贵的举动。在我看来，我认为和邓格拉斯小姐结合是最合适的了。她可以使您富有，您可以使她高贵。阿尔佩摇摇头，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还有别的因素，他说。我承认，基督山伯爵说，我实在有点难于理解您为什么要反对一位又有钱又漂亮的小姐。哦，阿尔佩马斯夫说，这种厌恶感，假如可以称为厌恶感的话，并不完全出于我个人。那么又能出于哪个方面呢？因为您告诉我，令尊是很愿意结这门婚事的，可家母不赞成。他的判断力一向清晰深刻，可是对于这件建议中的婚事毫无喜色。我不能说明究竟是为了什么，但他似乎对邓格拉斯一家人抱着某种偏见。哦，伯爵用一种略带勉强的口吻说，那或许是很容易解释的。马斯夫伯爵夫人是最高贵的贵族，所以不愿意跟一个出身微贱的家庭联姻，那原是很自然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理由，阿尔佩说，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假如这件婚事成功了的话，他就会感到很痛苦。六个星期以前，本来大家预备聚谈一次，以便把那件事情决定下来，但是我突然生了一场病。哦，是吗？伯爵微笑着打断了阿尔佩的话，问道。哦，够真的了，当然是急出来的，这样就把那场聚谈延期了两个月。其实啊，事情原本不必着急的，您知道我还不满21岁，而欧琴尼才17岁，但那两个月的期限在下个星期就要到期了，事情是不得不办的了。哦，我亲爱的伯爵，您不能想象我脑子里是多么的为难。唉，像您这样的自由人多快乐。好，那你为什么不也做自由人呢？谁阻止您那样做呢？哦，假如我不娶邓格拉斯小姐，那就是家父太失望了。娶她吧。那么，基督山伯爵说，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膀。是的，阿尔佩马斯夫答道，但那又会使家母深感痛苦。那么别娶她，伯爵说。哎呀，我瞧着办吧，我得考虑一番，得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我想请您给我一个忠告，假如可能，要把我从这种不愉快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好不好？我想，与其使我的好妈妈痛苦，我宁愿冒犯伯爵。基督山转过身去，最后这句话似乎把他感动了。啊，他对迪布雷说，迪布雷此时正靠在客厅最远的一只安乐椅里，右手执着一支铅笔，左手拿着一个抄本。啊，您在那儿做什么呢？在临摹波森的画吗？伯爵说。啊，不不不不，我现在所做的这件事跟画图画相距108000里呢。我是在搞数学。数学？是的，我是在算。且慢，阿尔佩马索夫，这件事和你有间接的关系。我是在算上次海地公债涨价是邓格拉斯银行赚了多少钱，3天之后他从206涨到409，而那位审慎的银行家大部分是在206的时候罢进的， 他一定已经弄到30万里弯了。哈，这还不是他的杰作。阿尔佩马瑟夫说，去年他不是在西班牙证券上赚了100万吗？我的好人。吕显·迪布雷说，基督山伯爵在这儿，他告诉你意大利的两句诗，若问何所求，发财与成仙。当他们对我讲这种事的时候，我只是耸耸肩，什么话都不说的。但是您不是在谈海底的公债吗？基督山伯爵说，嗨，海底公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海底公债是法国证券赌博中的埃克代，他们或许喜欢打扑克、玩灰斯特、沉溺于波士顿，但那些都是要玩厌的，最后他们总还是来玩埃克代，那是百玩不厌的。登格拉斯先生昨天在406的时候抛出捞近30万法郎进了腰包，而要是他等到今天，价钱就会跌到205，他不但赚不到30万法郎，而且还会丢掉2万或2万5。为什么会突然从409跌到205呢？基督山伯爵问。请原谅，我对于这种种证券赌博的阴谋实在太无知了。因为消息是接一连二再来的，而先后的消息常常大不相同。啊，伯爵说，我看邓格拉斯先生在一天中输赢30万法郎是常事，他一定非常有钱的了。实际上并不是他赌的，吕显·迪布雷喊道，而是邓格拉斯夫人，他实在大胆。但你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吕显·迪布雷，你知道现在的消息是多么的不可靠，既然你是一个来源，你当然应该阻止这种事情。阿尔佩马斯夫笑着说，嗨，她的丈夫简直不能控制她，我又何能为力呢？吕显·迪布雷说道，你知道男爵夫人的个性，谁都不能影响她，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哟，假如我处于你的地位，阿尔佩说，怎么样？我就要改造他，这也算是对他未来的女婿帮了一个忙嘛。你怎么着手呢？啊，那很容易啊，我要给他一个教训。一个教训？是的，你这个部长秘书的地位使你在政治消息上有很大的权威，你一开口，那些证券掮客就立刻把你的话记录下来，你使他突然丢掉10万法郎，那就可以教会他审慎一点了。我不懂，吕显·迪布雷低声说，但这是非常明显的。阿尔佩以毫无矫饰的态度直率地答道，挑一个好日子向他宣布一件外界不知道的消息，或是一个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急报。譬如说，昨天有人看到亨利四世在盖布拉利家里，那是会使公债涨价的，他会根据这个消息决定他的计划。而第二天，当波相在他的报纸上宣布，谣传昨日曾有人目睹国王驾临盖布拉利府，此讯是毫无根据，本报可确证陛下并未离开新桥的时候，他当然会蚀本了。嗯？吕显·迪布雷似笑非笑，基督山伯爵在表面上虽然漠不关心，实际上对这一段谈话却一个字都不曾放过。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甚至已在那位秘书的困惑的态度上读到了一种隐匿的秘密。这种困惑的态度，阿尔佩完全不曾注意到，但吕显·迪布雷却因此缩短了他的访问，他显然很不安。伯爵在送迪布雷走的时候低声向他说了一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很好，伯爵阁下，我接受您的建议。伯爵又回到阿尔佩那儿，你不想一想，伯爵对阿尔佩说，你在迪布雷的面前这样谈论你的岳母， 不是不对的吗？阿尔佩说，伯爵阁下，我求您别把那个称呼用得太早。现在老老实实地说，令堂真的非常反对这件婚事吗？非常反对，所以男爵夫人极少到我们家来，而家母，我想她一生不曾去拜访过邓格拉斯夫人两次。那么基督山伯爵说，我就有勇气来坦白地对您说了，邓格拉斯先生是我的银行家，维尔福先生因为我碰巧有幸帮了他一次忙，曾极其客气地来拜访过我，我猜想请客和宴会将会接连不断。现在为了表示并不期望他们请我，也为了要比他们抢先一招，我想请邓格拉斯先生夫妇和维尔福先生夫妇到我的阿多尔乡村别墅去吃饭。假如我同时邀请您和令尊令堂，看来就像是一次促成婚事的宴会了。至少马斯夫妇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尤其是假如邓格拉斯男爵赏脸带他的女儿同来的话，那样令堂就会对我发生一种恶感，而那正是我所绝不愿意的事。正巧相反，这一点请得便的时候向他提及，我很希望能获得他的敬意。真的，伯爵，阿尔佩说，我衷心地感谢您对我这样坦白，而且我很感激地接受您将我除外的这个建议。您说您希望获得家母的好感，我向您保证，她对您的好感已经是极不平凡的了。您以为是这样的吗？基督山伯爵很感兴趣地问。好，这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您知道，那天您离开我们以后，我们谈了您一个钟头呢。哦，对了，咱们还是说说咱们刚才说的事吧。假如家母知道了您这一番考虑，我会告诉她的。我相信她一定会非常感激您的。不过要是家父知道了，他倒也会同样恼怒的。伯爵大笑起来。好，他对阿尔佩说，我想恼怒的恐怕不只是令尊一个人吧，邓格拉斯先生夫妇也会把我看作一个非常不知礼貌的人。他们知道我和您很密切，的确您是我在巴黎相识最久的人之一，要是他们找不到您，当然会问我为什么没有邀请您，所以您必须给自己设法弄一个事先另有约会的借口，而且看起来很像是真的，然后写一张条子通知我。哈，您知道跟银行家打交道没有书面证件是不会有效的。我有个更好的办法，阿尔佩说，家母原想到海边去，您定哪一天请客？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明天傍晚就动身，后天我们就已在迪利港了。真的，伯爵阁下，您真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可以使人人各得其所。您实在太过誉了，我只是想使您不至难堪而已。哦，对了，您什么时候发请帖？就在今天。好，我马上去拜访邓格拉斯先生，告诉他家母和我明天要离开巴黎。我没有见过您，所以您请客的事我根本不知道。嗨，您多笨呢、啊、您忘了迪布雷先生不是刚才还看见您在我家里吗？哎呀，不错。哈，正巧相反，我见过您，并且非正式地邀请过您，而您却立刻回答说您无法应邀前来，因为您要到迪利港去。好吧，那么就这样决定了。但您在明天以前要来拜访家母一次吧。明天以前，这件事实在难于办到，而且你们也在忙着做启程的准备。嘿，好极了，来一首更妙的吧。你以前只算是可爱， 但假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您就是可配的了。我怎么才能获得这个圣誉呢？您今天自由的像空气一样，来和我一同用晚餐吧。嗯，我不请外人，只有您、家母和我。您简直可以说还没有见过家母呢。您可以有一个机会更仔细地观察她，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就是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像她一样好而又比她年轻20岁的女人。假如有的话，我向您保证，那么除了马斯夫伯爵夫人以外，不用多久就又会有一位马斯夫子爵夫人了。哦，至于家父，您是碰不到他的，他有官方的约会，要到王室议员府去赴宴。哦，我们可以谈谈我们过去旅行的经过。而您，您是走遍了全世界的，可以讲讲您的奇遇。哦，对，您还可以把那天晚上陪您到戏院里去，您称他为您的奴隶，而实际上带他像一位公主的那个希腊美人的身世也告诉我们。来，接受我的邀请吧，家母也会感谢您的。 万分感谢，伯爵说，您的邀请是最赏脸的了，但遗憾之至，我实在无法接受。我并不如您所想象的那样自由，正巧相反，我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哦，小心呐！您刚才还在教我逢到人家吃饭的时候如何制造一个可信的借口来推脱，我倒要看看事先约会的证据。我虽然不像邓格拉斯先生那样是一个银行家，但我的好疑倒也不亚于他。 好，我来给你一个证据，伯爵回答。于是他拉了拉铃。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阿尔培说啊，小心呐、啊！您刚才还在教我逢到人家吃饭的时候如何制造一个可信的借口来推脱，我要看看事先有约会的证据。我虽然不是邓格拉斯先生那样一个银行家，但我的好疑倒也不亚于他。我来给你一个证据，伯爵回答。他拉了拉铃。阿尔培说，您拒绝和家母一起吃饭，这已是第二次了，您显然想避开他。基督山伯爵吃了一惊。哈，您是开玩笑吧？伯爵说，而且证实我的话的人已经来了。佩布斯汀进来，站在门口。我事先并不知道您要来拜访我，是不是？ 老实说，您是这样非凡的一位人物，这个问题我不愿意答复。 总而言之，我不能猜到您会请我去吃饭吧？ 或许不。 好，听着，佩布斯汀，今天早晨我叫你到实验室去的时候，我对你说过什么话？ 5点钟一敲就闭门谢客。 那跟班回答。然后呢？ 哈，伯爵阁下。 阿尔培说，不不。伯爵说，我希望摆脱您送给我的那种神秘的尊号，亲爱的子爵。我老是扮演曼弗雷特是很乏味的，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公开。 哦，说下去，佩普斯汀。然后除了巴托罗米奥、卡凡尔康的少校和他的儿子以外，其他的客人一概谢绝。 您听到了吧？巴特罗米奥、卡凡尔康的少校，这位人物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贵族之一。他这一族的大名，但丁曾在地狱的第十节中极力赞美过。您记得吧？ 嗯，不记得了吗？ 哦，还有他的儿子，一个可爱的青年人，年龄和您差不多，也像您这样有子爵的衔头。他正携着他父亲的百万家财要来踏进巴黎社会。少校在今天傍晚带他的儿子来，托我照顾他。假如他证明自己确实值得我照顾的话，我当然要尽力帮他的忙。您也帮我一下，愿不愿意？ 绝对没有问题。哦，那么卡凡尔康的少校是您的老朋友喽？ 绝对不是。他是一位可敬的贵族，非常谦恭有礼，为人极易相处。凡是意大利历史极悠久的巨族的后代，大多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曾在佛罗伦萨、 布罗尼和卢卡见过他几次，他现在通知我要到这儿来了。旅途上相识的人往往对您有这样的要求，您一度碰巧在旅途上和他们有过某种往还，则不论您在哪儿，他们都希望能受到同样的接待，像是过去一小时殷勤能引起您对他们永久的关怀似的。这位卡凡尔康的少校是第二次来巴黎，在帝国时代，当他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曾路过此地，我当好好的请他吃一次饭。他要把他的儿子托我照顾，我可以答应照顾他，不论他怎么胡闹，我总之随他的便，那时我的责任也就完成了。 哼，当然了，我看您是一位难得的导师，阿尔佩说。那么再会了，我们星期天回来。哦，顺便告诉您一句，我得到弗兰士的消息了。 是吗？他还是悠游自在的在意大利玩吗？ 我相信是的，可是他觉得您不在那儿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他说您是罗马的太阳，没有了您，一切都好像黑沉沉阴森森的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简直好像在下雨。 那么他对我的意见改变了吗？ 没有，他依旧坚持把您看作是最不可理解和最神秘的人。 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基督山伯爵说。我第一次遇见他就是那天晚上，我听说他在寻找一顿晚餐，于是请他来和我共享，我就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好像记得他是伊皮南将军的儿子吧？ 是的， 就是在1815年被人无耻地暗杀的那个， 是被拿破仑党暗杀掉的。 对了，我真的非常喜欢他。哦，对了，他不是也在谈一门亲事吗？ 是的，他就要娶维尔夫小姐了。 真的， 正如我快要娶登格拉斯小姐一样。 阿尔佩笑着说。你笑了？ 是的。 你为什么笑呢？ 我笑的是因为那方面也像我的对方那样很希望这门婚事能够成功。哎呀，但是真的，我亲爱的伯爵，我们现在是像女人谈论男人那样在谈论他们了，这是不可原谅的呀。 阿尔佩站起身来。怎么，您要走了吗？ 是的，真的，您太好了，我耽误了您两个钟头，把您烦得要死，而您还是极其客气地问我是不是要走了。 说实话，伯爵，您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了。 哦，对了，还有您的仆人，他们的态度也好极了，他们都是很有风度的，尤其是佩普斯汀先生，是永远弄不到的那样一个人。而我的仆人似乎在模仿舞台上那种以最最笨拙的态度只出来讲一两句话的角色。所以假如您辞退佩普斯汀的时候，务必通知我一声。 可以的，子爵。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请代我向您那荣耀的来宾卡凡尔康的族的卡凡尔康的致意。假如他有意给他的儿子成家立室，想带他找一个非常有钱，至少从他母亲那方面讲是非常高贵，而从他父亲那方面讲又是一位男爵的小姐的太太，我可以帮您的忙。呵 呵呵，您甚至可做到那个程度吗？ 是的。 好吧，真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原是讲不定的。 好，伯爵，您这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假如凭着您的干涉我能依旧做一个独身汉， 我就要更喜欢您100倍了，即使我得再独身10年也在所不惜。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基督山庄重地回答。他送走阿尔佩以后回到屋里敲了3下钟，波杜西奥出现了。波杜西奥先生，您知道星期六那天我要在阿多尔请客。波多西奥微微一怔。我需要你去监督部署一切。那是一座很漂亮的房子，至少可以成为一座很漂亮的房子。 哦，要是够得上漂亮这两个字，先得费很大的一番功夫呢，伯爵阁下。 因为那些门帘窗围是非常旧的了，那么把它们都换掉吧。但那高挂红缎窗围的寝室不必换，那个房间你一动都不要去动的。波多西奥鞠了一躬，哦，还有，你也不要去动那个花园。至于前庭，随便你怎么去弄好了，我倒希望能把它改变的一点都认不得。我极力去完成您的希望，伯爵阁下，但关于请客的事，我很高兴得到大人的指示。真的，我亲爱的波多西奥先生，伯爵说，自从到了巴黎以来，你变成神经错乱，显然失去了你的本性了，你似乎已不再懂得我了。但能不能请大人开恩，把您想请的那几位客人先告诉我，我自己还不知道呢，而且你也不必要知道，那一等人必然请那一等人吃饭，那就够了。波多西奥鞠了一躬，离开了那个房间。基督山伯爵以少校即将来访为借口辞却了阿尔佩的邀请，但他和佩普斯汀所说的的确是实情。7点钟刚敲过，就是在波多西奥奉命到阿多尔去的2个小时以后，一辆出租马车在大厦门前停了下来，让乘客在门口下车以后就立刻急急地驶开，像是感到羞于做这项差事似的。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个人是一位年约52岁的男子，身穿一件那种在欧洲流行了很久的绿底绣黑青蛙的外套，他的裤子是蓝布制的，皮鞋相当清洁，但擦得并不太亮，而且鞋跟略微太厚了一点，戴鹿皮手套，一顶略似宪兵常戴的帽子，一条黑白条纹的领结，这条领结假如不是物主爱惜的话，本来是可以停止使用的了。这位漂亮人物拉动香榭丽舍大道30号门上的门铃，问基督山伯爵是不是住在这儿。得到门房的肯定答复以后，他就进来了，顺手掩上了门，开始登上台阶。来人的头颅又小又瘦，头发雪白，有灰色浓密的髭须。等候在大厅里的佩普斯汀很容易识别这位期待中的来客，因为对于他的容貌事先已得到明确的通知，所以这位客人还不曾通报他的姓名，伯爵就已得到通报，知道他到了。他被引入一间朴素高雅的会客厅里，伯爵含笑起身来迎接他。啊，我亲爱的先生，欢迎之至，我正在等候您呢。大人的确在等候我吗？那意大利人说，是的，我接到通知，直到今天7点钟可以看到您。那么关于我来的事，你已经详细接到通知了吗？当然了。好，那就好，我深怕这一步手续被忘记了。什么手续？就是把我要来的情况事先通知您。不不，没有忘记。但您确信您没有弄错吗？我确信如此。哦，大人今天晚上7点钟等候的真是我吗？我可以向您证明是您毫无疑虑。哦，不不，不用了。那意大利人说，不必麻烦了。是的是的，基督山伯爵说，他的客人似乎有点微微不安。啊，让我想一想，伯爵说，您不是巴特罗米欧·卡菲尔康德侯爵阁下吗？巴特罗米欧·卡菲尔康德，那意大利人高兴地答道，是的，我真的就是他，前奥地利驻军中的少校。 我是一位少校吗？那老军人胆怯地问。是的，基督山说，您是一位少校，您在意大利的职位就等于法国人的少校。好极了，少校说，我不要求更多的了。您知道您今天的访问不是您自己想来的吧？基督山说，不不不，当然不，是旁人要您来的。是的，是那一位好心肠的不杀你长老吧？一点不错。 您带了一封信来吧？ 是的，这就是。 那么，请给我。于是，基督山伯爵接过那封信，拆开来看，少校用他那一对大眼睛凝视着伯爵，然后把房间里的情形查看了一眼，但他的凝视几乎立刻又回到房主人身上。 是的，是的，对了，卡法尔康的少校，一位可敬的卢卡贵族，弗洛伦萨·卡法尔康的族的后裔。 基督山伯爵高声继续念下去，每年收入是50万。基督山把他的眼睛从信纸上抬起来，鞠了一躬。50万，他说，可观。 50万，是吗？ 少校说，是的，信上是这样说，这一定是真的，因为长老对于欧洲所有的大富翁的财产都知道得很正确。 那么，算是50万吧。但说老实话，我倒想不到有那么多， 因为您的管家在偷窃您，那一方面您一定得改革一下。 哦，您打开了我的眼睛。 那意大利人庄重地说，我要请那位先生走路。基督山继续读那封信，他生平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 是的，的确只有一件， 少校说，哎，并叹了一口气，就是失落了一个爱子。 是，失落了一个爱子， 是在幼年时代被他府上的仇人或吉普赛人拐走的。 那时他才5岁。哎， 少校举眼向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不幸的父亲。基督山伯爵说，并继续念道，我给他以再生的希望，向他保证，说你有办法可以给他找回那个他妄自寻觅了15年的儿子。少校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焦急的神色望着伯爵。这种事我有办法，基督山伯爵说。少校恢复了他的自制。 好， 他说， 那么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的了。 您不相信吗，巴图罗妙先生？ 我，哦，当然，当然相信。 像布沙尼长老这样一个任教职的好人，不可能骗人，也不可能跟人开玩笑。但大人， 大人还没有念完呢。 哦，不错，还有一笔复言。 是的，是的，还有一笔复言。 少校跟着说。为了省得麻烦，卡法尔康的少校向他的银行提款，我送了他一张2000法郎的支票给他做旅费，另外再请他向你提取你欠我的那笔48000法郎。少校显出很焦急的神色，一直等着那笔复言读完。 哦，好极了，伯爵说。他说好极了。 少校心中自语， 那么，阁下， 他说，那么什么？基督山问。 那么，那笔复言。 哦，那笔复言怎么样？ 那笔复言也像那封信的正文一样为您所接受吗？ 当然了，布沙尼长老和我有点小来往，我记不得究竟是否还欠他48000，但我敢说我们对于差额是不会起纠纷的。那么您对于这笔复言觉得很重要吗，我亲爱的卡法尔康的先生？ 我一定得向您解释一下， 少校说， 因为十分信任布沙尼长老的签字。我自己并没有另外带钱，所以假如这笔钱的来源靠不住的话，我在巴黎的情形就要弄得非常不好过了。 像您这样有地位的一位人物，尽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吗？基督山说。 哦，说真话，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少校说。但人家总认识您吧？ 是的，人家认识我。那么说吧， 我亲爱的卡法尔康的先生， 那么您可以把这48000利文付给我了？ 当然了，随便您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少校的眼睛惊喜地睁得大大的。但请坐呀，基督山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竟让您站了一刻钟。没关系，少校拖了一张圈椅过来，自动就坐。现在，基督山伯爵说，您愿意吃些什么东西呢？好，来一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里坎特葡萄酒呢？阿里坎特葡萄酒吧，假如方便的话，我爱喝这种酒。我有几瓶上好的，您用饼干下酒好不好？好的，我吃点饼干。哎呀，多谢您这样客气。基督山伯爵拉了拉铃，裴布斯汀出现了，伯爵向他迎上去。怎么样？他低声说。那个青年来了，裴布斯汀也低声说。你领他到哪一个房间去了？遵大人的吩咐，在那间蓝客厅里。对了，现在去拿一瓶阿里坎特葡萄酒和几块饼干来。裴普斯汀走了出去。真的，少校说，这样打扰您，哎呀，真是于心实在不安呐。区区小事，请勿挂齿，伯爵说。裴普斯汀拿了酒杯、酒和饼干进来，基督山伯爵把一只杯子注满，但在另一只杯子里，他只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流质滴了几滴。酒瓶上蛛丝满布，还有其他种种比一个人脸上的皱纹更确切的表记，可证明这确是陈年好酒。少校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他拿了那只注满了酒的酒杯和一块饼干。基督山伯爵叫裴布斯汀把那只盘子放在了少校的旁边，少校带着一种很满意的表情抿了一口阿里坎特酒，然后又津津有味地把他的饼干在葡萄酒里蘸了蘸。哦，先生，您是常住在卢卡的是不是？您又有钱又高贵又得人尊敬，凡是可以使一个人快乐的条件您都是具备的了。 都具备了， 少校说，他急忙吞下他的饼干，实在是都具备了。您只缺少一样东西，否则就是十全十美了，是不是？ 对，只缺少一样东西。 那少校说，而那样东西就是您那失踪的孩子。唉，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说， 那的确是我美中不足的地方。 这位可敬的少校举眼向天叹息了一声。啊，且告诉我，那么您这样痛惜的令郎究竟是谁呢？因为我老是以为您还是一个独生汉呢。 一般都是那么说，先生，少校说。而我？ 是的，伯爵答道。而您还故意证实那种传说，我想您当然是想掩饰青年时代的一次失足，免得社会上纷纷传扬了。少校的神色恢复了，重新装出他那种一贯的镇定态度，同时垂低他的眼睛，大概是想借此恢复他脸部的表情来帮助他的想象力。他时时向伯爵偷看一眼，但伯爵的嘴巴上依旧挂着那种温和和好奇的微笑。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